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六章，顺着石阶往下走，莫凡终于忍不住仰天大笑了起来。几个月前，自己还不过是一个在教室里会因为历史课的无聊枯燥而望着窗外的普通学生，偶尔也会幻想过自己忽然迎着一阵风飞扬而起，脚轻轻地在旗杆上轻轻地一踏，翱翔在学校后山与蓝天接壤的远方，也幻想过遇到非常让自己愤怒的地痞流氓，在他们靠着凶神恶煞的人多欺凌的时候，首长能够凝聚出一股特殊的力量，直接将他们击垮。谁能想到自己今天亲自品尝了这种滋味？手握雷电之力，五名往常自己根本招惹不了的地痞就在自己面前跟五条丧家犬一样，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就像是做梦。雷系的雷印这么牛叉，不知道火系的初阶技能火姿有什么威力？离每年的魔法考核还有半年，我应该来得及把火系的初阶技能火姿给学回来。莫凡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雷系的初阶技能雷印就如此凶猛了，也不知道其他系的技能如何。而且莫凡知道初阶技能是所有魔法之中最低阶的了，初阶之后还有中阶和高阶。 对了对了，风系老师好像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讲过，风系高阶技能风之翼就是可以让人飞翔起来的技能。我去，要是能够学会风之翼，那得屌成什么样啊。 过了好久，莫凡还是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情绪，脑子不停地搜刮着自己学到了魔法知识，想知道除了雷印之外，魔法师还能够拥有更加狂拽酷炫屌炸天的技能。静止的秋千上，长发笔直垂落的少女仍旧微微扬着脑袋，注视着那被树林挡住的小亭子。 刚才的紫色光是…… 叶心下喃喃自语着，她刚才看到了绚丽的紫色如一串流星之尾在那座亭子旁边闪耀着，尽管很快就消逝了，但却让人脑海始终印着那惊人的画面。 是魔法师吗？ 叶心下自言自语着，他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区里会出现一位魔法师，可是为什么会有魔法师出现在莫凡和那群小混混们所在的地方，还动用了真实的魔法呢？ 莫凡哥哥他还好吧？ 叶心下此时很忐忑，不自觉地咬紧了唇边。终于石阶小道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他双手举着自己的轮椅，脸上带着点傻陶醉的笑容。 没事就好。 哇，叶心下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了。 心下，那些家伙已经被我收拾掉了，以后他们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莫凡把轮椅放在叶心下的面前。 我刚才看到了雷，好像是雷系初阶技能雷印。 叶心下说道。莫凡一听，整个人都笑得得意了起来，但却是笑而不语，只用那双坏坏的眼睛盯着叶心下。叶心下感觉不太对劲儿，仔细想了想，漂亮的眸子里闪出一丝诧异。 释放雷印的人是莫凡哥哥？ 莫凡也不承认，就是那么笑着。 真的是你，莫凡哥哥是魔法师了？ 叶心下有些不敢相信的道。 你算是第一个见到我真正力量的人。 莫凡一个任性，非常突然地在叶心下那白嫩嫩的可爱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叶心下 哪儿有料到会被这么偷袭呢？脸一下子粉红粉红的，甚至到了脖子。莫凡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太得意忘形了，赶紧就解释。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叶心下声音如闻。 那你真的已经是一位魔法师了？ 莫凡点了点头。 我们老师说，雷系觉醒1000个人中只有一位，在初阶，雷系的优势非常大，堪称初阶元素系之首。 叶心下此时也为莫凡高兴，家里的状况叶心下也是知道的，更何况自己成为了他们家人后，平白无故的又给莫家兴叔叔增添了不少的负担。听姑姑说，莫家兴叔叔已经把房子给卖掉了，想来确实是家庭窘迫到了一定程度。他和莫凡都还小，想为莫家兴叔叔分忧也困难，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了，成为一个真正的魔法师，才可以缓解现在这个家庭的危机。看来还是莫凡哥哥厉害啊，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魔法。 咦，不对呀。 忽然叶心下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那双漂亮的会说话的眼睛那样看着莫凡。莫凡一本正经道， 哎，怎么了？ 你觉醒半年不到，据我所知，再有天赋的人，他们也需要接近1年时间才能够完成初阶技能的释放。 叶心下说道。莫凡愣了一愣， 不会吧，天赋高的人从觉醒到释放也需要1年的时间？那我半年不到就完成了初阶的运用，这速度貌似确实太快了。 问题是这事儿莫凡压根儿不知道啊，在他看来，慕白那蠢货都可以掌握4颗5颗星子了，自己能够释放魔法不很正常吗？可为什么叶心下一脸很不敢置信的样子呢？更有一种看怪物的味道，难道半年不到学会初阶技能在这个世界里就非常的变态？ 你刚才所谓的再有天赋也要1年的再有天赋指的是什么层次啊？ 莫凡小心翼翼地问道。莫凡可不想暴露自己对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的无知。 慕凝雪算是我们博城最有天赋的了，比得过帝都很多天才级学生，但他从觉醒到学会冰系初阶技能也用了8个月的时间啊。 八个月吗？哇， 莫凡听得有些傻眼了。慕凝雪何等人物，整个博城唯一一个直接被帝都学府录取的，本身又是慕氏家所有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到整个慕氏浓厚魔法底蕴的熏陶，拥有平民魔法师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的修炼资源。而他之所以会被众星捧月，和他那惊人的魔法天赋也是息息相关的，连他这样的天之娇女也用了8个月时间才从觉醒到初阶魔法的释放，那自己这个只用了5个月的呢？ 我勒个去啊！ 莫凡感觉内心在剧烈的翻腾了。如果慕凝雪8个月已经惊世骇俗，被人们称之为天纵英才，那自己这5个月岂不是得逆天了吗？ 莫凡哥哥，你是不是学了一些不好的？我从一位老学者那里听说，有这种修行速度的人只可能是黑教廷。 叶心下很小很小声地说道，黑教廷的某些魔法邪术是可以让魔法师修炼速度大幅度提升的。叶心下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可以促使一个人在短短5个月内完成初阶魔法。尽管叶心下知道自己的莫凡哥哥一直都聪明过人。 我是叶心下， 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十七章，黑教廷？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对，我其实不是在开学典礼的那一天觉醒的。我在更早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老头，他跟我说，小伙子，我看你根骨奇佳，天资过人，不如跟我学魔法吧。我当时就问，你谁呀，大叔？他告诉我，他是魔都魔法协会的成员，可以先帮我觉醒。总而言之呢，我其实不是五个月就学会的。莫凡反应神速地解释道，叶心夏听得一脸的懵懂，但他还是展颜一笑道， 原来是先觉醒了，虽说过早觉醒反而会有修炼副作用，但既然是魔法协会的人，那应该没多大关系啦。 莫凡见叶心夏终于没有再追问下去，松了口气。妈的，我果然是一个怪物。哎呀，看来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之前，还是不要轻易的展露太多东西啊。五个月修成的，真的只可能是黑教廷吗？莫凡还是弱弱的问了一句。 嗯。 叶心夏认真的点了点头。 莫凡那个汉呐，太过牛叉也不是件好事啊。本来莫凡还想给叶心夏自己拥有火系的惊喜，现在看来，在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前，还是别随便浪了。先回去查阅一下书籍，搞清楚状况，保险一些，不小心真就被当黑教廷处理。从叶心夏回到姑姑家，陪他们吃了一个晚饭之后，莫凡刚打算继续练习一下雷系魔法，可是当自己按照平常的方法去练习把控的时候，却立刻感觉到头痛欲裂，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网吧连续打了三个通宵的英雄联盟，整个人都要挂了。 这尼玛是什么情况？精神虚弱的感脚，难道是因为我今天使用了两次雷印，雷系魔能的过度消耗导致我精神极度疲乏？有没有搞错？算上公交车那次不完全释放的话，我今天也不过是也只使用了两次雷印，蓝他们就空了。 本以为自己花了有五个月的明修，使得自己的星辰内的魔能已经足够庞大，谁知道仅仅释放两次雷印，整个雷系星辰感觉都暗淡下去了。雷系星辰往常在精神世界里都是比较绚丽多姿的，那紫色的光辉在七颗星子的呼应下，宛如一幅唯美的星空画卷。可这会儿，整个星辰都失去了光泽，陷入到了一片晦暗之中。一开始莫凡吓了一跳，好在随着自己放松下来休息，雷系星辰有慢慢恢复光辉的迹象，尽管非常缓慢。看来星辰还不够璀璨呢，每施展一次魔法，星辰的光辉就会暗淡，完全暗淡下去就表示着星辰内的能量消耗干净了。星辰库存着魔法之能，难怪班主任薛木生一天到晚都在强调， 哪怕再枯燥也要保持明修，一个天资再高的魔法师若不勤奋明修，也会变得无比平庸。 这句话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你技能再屌又能怎么样，梅兰还是个渣渣。算了，不想这些东西了，赶紧睡上一觉，不然真要挂了。我在房间里一觉睡到大天亮，叶心夏这姑娘也是乖巧，都快中午了也没舍得叫自己起床。莫凡从床铺上爬了起来，整个人精神抖擞，娴熟地进入明修状态，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星辰，发现星辰已经明亮了一大半， 想必很快就能够完全恢复往常的光辉了。 对了，我的雷系恐怕不太好暴露在外人面前，虽然这是法治社会，保不齐会遭人嫉妒啊。比如说在博城能够只手遮天的牧师世家，看来我还得把火系给修炼起来，这样就比较容易掩人耳目了。 莫凡一边刷牙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只是一天自己的精力就那么多，怎么才可以既让雷系正房吃饱，又把火系妃子弄得服服帖帖呢？莫凡能够在5个月时间把雷系技能给修出来，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修炼时间都放在了雷系身上。甭管火系小妖精有多么迷人，魅力四射，莫凡都是专情专一。每年的魔法考核大概也还有半年时间，自己不想就这么早的暴露雷系力量的话，就得全神贯注的在下学期全部修火系，把火系技能初阶技能也修炼出来。可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的雷系星辰的成长要停滞半年了。不去明修，星辰不会平白无故变得更加强壮的。莫凡对自己接下去的明修时间进行了一些小规划，鉴于每年一次的考核大概还有6个多月的时间，莫凡打算在接下去每天所能够承受的10个小时明修时间进行一下分配，8个小时修火系，2个小时来温养雷系，这样雷系或许会增长得很缓慢，但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持把控的熟练度。每天8小时用来学火系，这对那些一共只能明修5小时的其他学生来说已经得天独厚了。吃中午饭那会儿，小姑莫青下班回来了。小姑莫青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妇女了，身很瘦，面很黄，人很好。 莫凡过来了，我听你爸说你在天蓝魔法高中潜心修炼，这次可要好好努力哦，要是能成为一位初阶魔法师，对我们墨家来说那就是光宗耀祖了。 墨青说道。 初阶魔法就光宗耀祖了？哎呀，我这祖祖辈辈是穷了多少代啊。哎，也不知道我现在算不算是了。 姑丈呢？怎么没见到他人？莫凡问了一句。 他送物资到山里给那些猎人，我真搞不明白，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哪来的那份胆子到山里去？要是遇到一只妖魔，那不得把他给生吞了呀。 莫青抱怨道。 妖魔不是在离我们都市比较远的原始森林里吗？ 莫凡说道。和自己熟知的世界不同，在魔法世界的城市之外栖息着很多对人类有着生命威胁的妖魔，别说是普通人不敢轻易涉足那些地方，就连魔法师在那里都经常丧命。 那你没看猎者联盟发出的警示文吗？最近妖魔肆虐，我们博城之外频繁出现妖魔的迹象，特别告诫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千万不要到安界之外。 没那么夸张吧？ 莫凡笑着道。虽然莫凡初来乍到，可他看的书不算少了，那些妖魔基本上是远离人类居住城市的，并且著名的各大组织如魔法协会、猎者联盟以及大魔法世家都会定期巡逻与清理，确保城市内人们的安危。 你呀，就是读书读傻了。你想啊，哪个市长不想自己的城市国泰民安，一片祥和？就算妖魔入侵了，为了避免恐慌，他们估计还得说一切都在他们把控之中。其实啊，我们这城市附近一直都有妖魔的，甚至啊，城市之内就有，只是我们寻常百姓家看不到。 莫青压低了声音说道。莫凡听得一愣一愣的，但还是勉强笑道。 小顾，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 得，你小子还不信了，那我跟你说件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别说姑姑我成天爱听这八卦那八卦的，你该知道的，我在医院的后勤部工作。 莫凡点了点头， 还好莫青没说他是在什么圣院治疗店工作，不然莫凡又得一阵的蛋疼。 有天夜里，我去送一些外伤药给主治医生，结果手术室里有一位好像是治疗系法师，他把我们王医生臭骂了一顿，说就算你是一个治疗系学徒，也不应该蠢到连沼毒和水毒都分不清楚，还有这些人都中邪蛊惑了才神情呆滞，去去去，别在这里添乱，赶紧去找猎者联盟的人，把那些邪眼爪妖都给找出来，不然这片区域出事的人更多。 莫青凑过来，用非常小心翼翼的口气对莫凡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八章。莫凡见莫青那副样子，感觉不像是瞎编的，妖魔不会真的潜伏在城市的附近或是城市之内吧？这未免太恐怖了，妖魔这东西简直就是吃人怪，遇到一只必死无疑啊。那姑丈他不会有事吧？跑到山里去？莫凡说道。 哼，谁知道呢，城外已经有发浅色警戒了，示意市民不要随意外出到深山老林。他非说有一对猎者队在追踪一只独眼魔狼的时候没了一些物资，得亲自送过去。他就一做后勤的，这种要命的活都敢接。还有你爸也是，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我爸也去了？ 莫凡脸色一下变了。 是啊，说是对方给的价钱很高。这两个人啊，别人魔法师学徒都不敢去接的活，他俩普通人没啥事还好，要真是遇到了，这让我们这几个怎么办呢？ 姑姑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自己也衡量过的，基本上不会有事的啦。他们只是送到指定的驿站，从城到外面的驿站路途上都属于安全区域。 叶心夏在旁边说道。 总之啊，我还是希望他俩老老实实在城里做个采购就好了，出城我就是不放心。 莫青又嘀咕了一句。听完莫青的抱怨，莫凡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这半年老爸莫家兴都没怎么来学校看过自己，原来他另谋了一条路，给那些在外巡逻捕猎的法师们的驿站送物资，这活儿相比原来给富人家做后勤采购确实存在一定危险性。一个寒假莫凡都没闲着，在姑姑家住了几天之后，莫凡就回到了天蓝魔法高中的图书馆去了。图书馆里有太多他需要补充的知识，就比如说自己漏掉的黑教廷。一番了解后，莫凡才明白黑教廷是什么东东，这些家伙就有点像恐怖组织大邪教，经常会做一些危害到人民安危的事情，并且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甚至会用一些活人作为修炼器材。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国家当然是绝不留情的。这一个月来，莫凡潜心明修，在知道雷系星辰仅仅在释放了两个雷印之后就枯竭暗淡后，莫凡更加明白明修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整个月，哪怕释放火系火资技能的诱惑有多大，莫凡都没有轻易的去跟火系星子打交道，必须得把基础先打牢靠。当全神贯注去明修，将这一切当作是每天的习惯后，时间就会变得飞快。马上又是开学季了，图书馆里莫凡扫掉了自己满身的蜘蛛网，准备迎接新的一个魔法学期，意气风发地走入到新班级里。莫凡像往常那样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嗯，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莫凡看了一眼旁边的张小侯，发现这货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儿。往常这家伙的眼神就跟一只好奇的小猴子，灵活得很，并且一定会马上滔滔不绝地在上课前给自己讲这几天的见闻。可今天他双眼呆然，口微微张开，神情一脸莫名其妙陶醉地看着前方。再看看周围，许清明、陆小兵这两个学弱都是跟张小侯一个德行，就跟是中邪了似的。 丫的，不会真如莫青姑姑说的，有邪眼爪妖潜伏在城市里，这些家伙全部中招了。 同学们早上好，你们的魔法实践课连老师生病在家休养，从今天开始将会由我来给大家上魔法实践课，我叫唐月。 一个成熟中带着几分明媚的声音传了过来，听惯了连老头那沙哑嗓子的慢调，忽然传来一个春风拂面一般的成熟女子充满妩媚的音律，让还有几分困意的莫凡一下子就清醒了。抬头循声望去，莫凡眼神也呆滞了，表情也陶醉了。 我去，神马可以迷惑人心的邪眼爪魔，分明全班少男们的魂都被这位新来的美女老师给勾走了。 这位唐月老师穿的是再正统不过的黑色职业套裙，大早上本就是少男们最疯狂的时刻，被这么一刺激，估计丑态难堪的要占绝大多数。 介于大家觉醒才半年，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施展出魔法来，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掌控了强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你们就能够很好的运用，不好好控制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引火。 唐月老师很快进入到了他的讲课状态，原本他这样认真严肃的态度让不少学霸们也回过神来，谁知他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重要环节时，整个班级鼻血飞溅。莫凡敢肯定是个正常男同学，这一刻脑子里都在浮想近乎相同的一个画面。 这么神圣的学堂怎么可以胡思乱想呢？对吧？ 反正莫凡一心求学，跟这群凡人有着绝对的不同。总而言之，下次自己绝对不会穿这么紧的裤子来上魔法实践课。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像爬山虎那样遇到阻碍还绕开继续生长。一个早上都是魔法实践课，上完理论课之后，唐月会带大家到操场，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魔法释放的要素。这节课莫凡也是听得格外认真，比如说唐月老师说的关于魔法释放环节，莫凡深有体会，就是不知道那唐月老师胸前扣子怎么那么耐扛，这么久都没有崩掉。学校操场自然不是用来做广播体操的，操场其实也是练习场，他们被一股莫凡所不了解的魔法罩子给分割成独立的好几块空间，一切外溢出来的力量都会被这些看不见的罩子给吸纳掉，防止误伤到还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学生。 看好，我今天向大家演示的是火系初阶技能火姿。 唐月站在了全班学生的中央，所有的学生围成一个半弧分散在唐月老师的身后。至于大家是不是都在看唐月老师的起手仪式，那就不好说了。 火系是火系的技能，莫凡哥，你擦擦口水吧，是你的元素技能啊。没有想到看上去温柔贤惠的唐月老师竟然是一位火系魔法师。 张小侯推了推旁边的莫凡， 我正想学呢。 莫凡这才反应过来，唐月此时还保持着一个非常笔挺的站姿静立在那里，优美曲线的身段在那略窄的裙装下勾勒得格外动人，也许刚来任教，衣裳的选择上太过匆忙才会如此吧，却是让学生们大饱眼福。 要静心，要平和，要专注。哪怕我现在在跟你们说话，我的精神也完全专注在我的火系星云之中，星辰之中。 唐月老师说道。唐月老师的声音传入到每一位学生的耳中，当大家感觉唐月老师静立在那里宛如一尊雕塑的时候，忽然他那梨花卷发出现了一些波动，整个操场内是没有一丝风的，他的发丝却好像在一股热气中扩散开。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九章， 掌控。此刻你就是呼唤者，让你的星子听从你的指令，为你开启火系魔能之门。 唐月老师的声音从之前的柔和忽然变成了肃然，甚至带着几分一切都将在他面前付之一炬的傲性。这一瞬间，所有脑子里充满龌龊念头的男同学们都愣住了，他们瞪大了双眼，有些惊骇地看着这位美女老师。气息，是的，他们感觉到了从唐月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火辣辣气息，扑打在大家的脸上，有惊讶，有敬畏，还有令人无法心生亵渎的不怒自威。大家本以为这位刚来的唐月老师也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能够教给大家的跟那个连老头一样，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理论，等到自己亲自施展魔法时还可能出错。然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唐月老师却宛如已经掌控这股力量很久很久，他能够一边教导一边掌控星子，当完成魔法启示之后，那涌出的火息和连老头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简直一个火苗，一个火柱。 记住，完成星子排列后，绝不能就此松懈你的精神，一定要立刻锁定你释放的位置。 那个威严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火字灼烧， 音如魔钟，颤响在众人的脑海之中。同一时间，唐月老师周身出现了一道赤红色醒目的星之轨迹，从他周围一闪而逝之后，迅速凝聚在了他那白皙玉润的右手上。伴随着他的手掌半握，一团炙热的红色能量在他手掌上迅速滋长，无比暴躁，手臂猛力甩出，那团火焰如离弦之箭飞出，在空中惊起了赤红的娇艳，然后如子弹一般准确无误地贯穿到了木偶的身体里。 啊，没了， 怎么没动静啊？明明射中了呀。 气氛突然沉寂了一秒，那被火资命中的木偶并没有任何反应，和唐月老师释放的气势倒成了鲜明的反比。一片质疑声中，唐月老师缓缓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48名还显得有几分稚嫩的面孔，嘴角却勾起了一个自信飞扬的笑意。呼呼呼呼，忽然间一片触目惊心的赤红在木偶身体之内窜出，绝对不是那种缓慢的引燃，而是疯狂的飞舞，像是要将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都一口焚尽。刚才还完好无损的人形木偶顷刻间被赤红色火焰给吞没。一秒还是两秒啊，平常看到的火焰也不过是在飞舞，可这火焰却像是饥饿的野兽在吞噬，两秒的时间都不到，整个人形木偶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刺目的红光映红了唐月老师那漂亮的梨花卷发，白皙的脸在此刻更是染得嫣红动人，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容背后却是一朵肆意燃烧的火焰， 衬得这位原本就艳丽照人的老师只能够用一个句来形容，美得不可方物。全班48名学生都看呆了。莫凡不知道别人的心情如何，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怦然的跳动，不仅仅是这位老师尤物诱人，更因为他执掌火焰力量时浑身散发出的自信飞扬与高贵袭人，正让自己血脉膨胀，还伴随着崇拜、迷恋和敬畏。如果一个女人仅仅是美丽，她带给人永远是浮想联翩，可这个女人掌握着别人无法触碰的权力力量，这个女人将如毒药般让男人无法自拔。天知道这一幕有多少男生们会把这位唐月老师认定一辈子幻想的女神，至少莫凡被他这股气质给征服了。同样是魔法实践课的老师，那个连老头所施展的魔法死气沉沉，看得令人昏昏欲睡，唐月老师所施展的却令人铭记于心，内心震撼，久久无法平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呀。 好了，我们班火系的学生是哪些，让我记一下。 唐月老师似乎把学生们这崇拜的目光看作很平常的事，继续传授自己的课程。 我是火系。 一个脸上带着几分英气的女孩率先站了起来，正是开学典礼上就引起小骚动的周敏。周敏眼睛一直盯着这位唐月老师，其实一开始周敏很不喜欢他，哪有一位老师穿得这么篝火，声音还这么柔美的，可是看到唐月老师完成这火姿之后，周敏内心180度转变，崇拜之意油然而生。周敏的妈妈也是老师，可她可以肯定自己妈妈根本无法做到像周敏老师这样，无论是气场，无论是娴熟，无论是准度，无论是威力。 我是，还有我，唐月老师，我是火系，我叫黄飞风。 另一名觉醒了火系的男生跳了出来，看看这黄飞风脸上兴奋的表情，谁不知道，要是魔法实践课，老师跟你是同一系的，基本上是有小灶开，宛如亲传弟子啊。黄飞风感觉自己太幸福了，竟然一下子成为了这位唐月老师的亲传弟子。谁敢说这位唐月老师不会在将来欣赏自己天赋而心生情愫？他就是自己的小龙女啊。 别拦我，我要去楼顶，为什么我觉醒的不是火系？为什么呀？ 觉醒了水系的陆小斌在那里嗷嗷大哭着。 老师啊，我也是火系，我叫赵大牛。 一个说话有些口吃的小男生站了出来，眼睛与唐月老师对碰的时候，整张脸都通红了。哎呦喂，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平常不是很被人关注的小屌丝儿啊。唐月老师看着这小男生却是扑哧一笑道， 你明明很瘦弱，家里人为什么给你取个名叫大牛啊？ 我身子弱，爸妈希望我像大牛一样强壮。 哼，那你应该叫赵快嘴。 赵坤三这个嘴贱的家伙马上就嘲讽道。赵坤三嘲讽的自然是赵大牛的口吃。 还有吗？ 唐月老师目光扫过，一个班才三个火系吗？哎，有点少了。从气息来看，似乎只有那个叫周敏的女孩天赋会好一些，修炼进度也不错。 还有我叫莫凡。 莫凡回过神来，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唐月老师灵动的眼眸落在莫凡身上，在探查莫凡气息的时候，他的嘴唇不由得张了张。 莫凡，你好意思站出来？一个学期都过去了，你火系星子一个都把控不了，星辰更是暗得看不见，别逗了好吗？ 赵坤三马上说道。上学期期末是有测试的，测试学生们修炼的进度，很没有意外，莫凡的火系星辰就和刚觉醒时没多大差别，这事儿全班都知道， 没把赵坤三跟慕白笑掉牙了。蠢材就是蠢材，觉醒的火系没有毛用啊，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法师。 你的火系天赋挺好的，为什么修为这么弱？莫凡同学，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火系魔法师，你已经有了很多人没有的优势，不用功可不行哦。 唐月老师看着莫凡几分可惜地说道。 我知道了，唐月老师。 莫凡点了点头。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二十章。经过明修之后，魔法师的精神力会变得强大，强大到可以捕捉到普通人无法感知到的细节，其中包括感知其他魔法师的气息。通过气息的强弱可以大致判断一个魔法师的修为高低，修为是瞒不住的呀，这一点莫凡很早就知道了。但有一点是，假如莫凡将雷系的力量隐藏起来，只表露出火系的气息，别人是只能够感觉到火系气息，也只能够判断火系修为的高低，而无法察觉到另外一系。所以莫凡平常都可以用火系来掩人耳目。 自己刚要学习火系，马上来了一个这么厉害的火系老师，看来有望在大考核前完成初阶技能火资的释放了。 莫凡顿时信心大增。 嗯，这个女生干嘛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盯着自己呢？好像是叫周敏吧，班级里尖子生，还是火系的。 莫凡那个纳闷啊，自己好像没有得罪过这个叫周敏的女孩吧？啊，哎，为什么她看待自己的目光那么的不友善呢？另一边，周敏皱起眉头，见到那个叫莫凡的学渣也看着自己，立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周敏不开心，很不开心。 凭什么这个叫莫凡的火系天赋比我好？ 班主任薛木生说过，这个莫凡是班级里火系天赋最好的，觉醒时有明显的火焰，现在连这位非常厉害的唐月老师也说他天赋好。算了，用不着为这种不上进的学渣生气了，反正年度考核不合格也会被直接请离学校的，这家伙也就最后逍遥半年了。真是不明白呀，明明是一个家庭很差，砸锅卖铁才买进天蓝魔法高中的人，在觉醒了火系后还那么颓废懒散，哎，对得起家里人吗？良心被狗给吃了吗？托了赵坤三和慕白的福，全班的人基本上知道莫凡是被塞进来的。 年度考核的重要性我已经听你们班主任薛老师提过了，首先不合格的学生会被请离学校，其次还会对成绩优越和成绩一般的学生进行再次分班，被分到尖子班的将会得到一定的厚爱，对你们考魔法大学有更大的优势，所以这学期大家没有理由不努力。 唐月老师对大家说道。 唐月老师，你会在尖子班给大家上课吗？ 一名男学生问道。 不出意外，我会在教完你们后任尖子班的实践老师。 老师，我杨过，我黄飞峰一定加倍努力。 唐月老师，我以后也要跟你混。 唐月保持着温和的笑容，看得出来今天自己的第一课是蛮成功的，学生们学习的热情都被提了起来。 对了，你们有谁可以完全掌控七颗星子的时候，也都可以私下来找我，我会抽出私人时间给你们再辅导。 他 唐月继续说道。啊呜呜呜，班级里顿时传出了一片狼嚎啊，七颗星子一下子成为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 我离七颗星子不远了，唐月老师等着我。 真的假的？你掌控几颗了？ 两颗。 滚。 我三颗，碾压你们这群渣渣。 黄飞风一脸骄傲地说道。 哼，三颗也好意思在这里摆谱，我都快四颗了，越到后面越难，你们不懂吗？ 许清林不屑地说道。 哎呀，好笑好笑啊，你们这群废物，慕白都已经掌握到五颗星子了，下学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能够到七颗，第一个去找唐月老师的肯定就是慕白。 赵坤三马上讥笑起来。 我操，慕白这么屌？ 五颗到底怎么修炼的呀？太牛逼了。 我听说全校最厉害的那个七班雷系学神，他也才掌握五颗星子。 感受周围同学的谈论，慕白整个人有些飘了起来。不过为了表现出自己成熟与淡定的气质，慕白是不会在脸上表露出那种被赞扬的陶醉的，那样会显得很二逼的。赵坤三这家伙人是蠢了点儿，做事也不靠谱，但有一点非常传神，那就是每当主子拉不下脸却又很需要得到大家关注的时候，赵坤三会很恰到好处地跳出来的。总不能每次别人讨论三颗两颗又惊讶四颗的时候，自己亲自跳出来说老子都五颗了，掉价，太掉价，不符合自己世家公子的气度，由赵坤三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既体现了自己牛逼，又让自己气度不减。人生就像打英雄联盟，不光要自己牛逼，队友懂得配合也很重要。热空气翻过了重重山岭，席卷了这片南方的春意盎然，换上了夏季的山凉云蒸。紧随其后又是毫无征兆的一场大雨扑打，残叶落花，遍地的凋零。博城是一个还算有季节的城市，但有的时候也是极度任性的。就早上那会儿，烈阳高照，万里无云，刚睡了一个午觉简直就跟穿越了一般，狂风作怪，乌云密布，再到傍晚那会儿呢，暴雨冰冷，狂风凛冽啊。 是不是台风就要来了？这鬼天气真是一年四季随机播，想到哪季就到哪季的节奏。 宿舍里张小侯抱怨了起来。 张小侯，你不是风系的吗？来到外面大风的地方试试，看看能不能把风系的初阶技能风鬼给释放出来。 同宿舍的陆小斌说道。你他妈还水系的，怎么不见你去来一个水域啊？堂堂水系魔法师出门你还打伞，说出去不怕丢人？莫凡劈头盖脸的就把陆小斌这家伙给骂了一顿。陆小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确实啊，水系魔法师大雨天那就应该一件风衣在天地一色中孤傲穿行，滴水不沾呢、啊。哎，问题是都快到年度考核了，他陆小斌也就掌握了四颗星子，离释放水系技能水域还远着呢。 哎，张小豪，你真的能用风鬼了吗？给各几个展示一下吧。说实话，我们除了见周敏那暴力女把火资给用出来，还没有见过班里谁完整的使用过魔法了。 成天嘴上各种意淫唐月老师的宿舍社长说道。 不太好吧，我也不是百分百成功。 张小侯略显腼腆地说道。 猴子来一个吧，我也想看看风系技能是怎么样的。 莫凡眼睛一亮，放下了手头上的理论书。 空间太小。 走廊啊，走廊长着。 好吧我试试啊，不过我真的不是很熟练。 张小侯点了点头。已经到了学期末，张小侯这小子倒是很有天赋，已经是班级里少数掌握七颗星子的人了。大家对每一系技能都很好奇， 自然想看张小猴施展的怎样。张小猴闭上了眼，开始进入释放状态。他的起势非常慢，显然星子的把控确实不是很娴熟。他保持着呼吸节奏，每一次呼吸都可以听到鼻息。呼呼呼呼，突然桌子上的书出现了翻动，宿舍那老旧的门咯吱咯吱乱响了起来，地上的灰尘扬了起来，还卷起了一条藏在床底下的脏三角裤。宿舍老大刚要去抓这小三角裤，一个风操的走位躲开了去，在风中潇洒地飘摇着。 风鬼急行， 张小猴整个人气质都变了，眼睛呈现青色，衣襟狂躁地舞动着。随他一声念下，霎时宿舍那些牙刷杯子还有衣服架咣当的乱撞，全都朝着某个指定的轨迹挪动着。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